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陈建文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喐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，破击会。 好，最后一节啦。喂，请 Eric 讲多两句先，因为咧又系太精彩嘅嘢，永远喺咪后嘅。而家依家香港人喺澳洲咪俾人歧视咧？ Chinky 有少少嘅，真系有少少嘅。即系譬如话，其实澳洲有好多个大嘅城市咧，其实已经有好多好多祖国嘅同胞咧系进驻咗去住。咁我记得我头嗰两个月去嘅时候咧，咁你总会认识到唔同嘅朋友嘅，咁我哋都会介绍，即系你边度嚟啊咁样。咁我有一个感觉就系话，咦，你话俾人听你系香港人嘅时候咧，咁似乎又唔系咁客气嘅啫，对你系唔客气，意思就系话即系佢 叫秒你啊。 譬如话你去到卖嘢嘅地方，你知澳洲有好多系卖 supplement， 卖维他命啊，卖药咁，嗰啲好鬼平噶嘛，但佢就真系卖真嘢， 卖蜜糖嗰啲人。 佢直情系已经有晒系卖蜜糖嗰啲地方啦，有晒个大嘅 signage 个牌写住啊，我们识讲普通话，系一个大嘅招牌写住喺度嘅。 但系嗰间嘢嘅老板系当地人咧，系咩？ 当地嘅本地嘅。吓，即系其实都唔怕开名，咁其实嗰边譬如 Chemist Warehouse 啊呢啲咁大型嘅铺头咧，佢哋有好多铺头都会有一个大嘅 signage 写住，即系欢迎呢啲懂中文嘅人咧就去帮衬咁样。咁即系如果你我哋行入去，通常都会同我哋讲普通话嘅，系、一个红须绿眼人同你讲普通话嘅咁唔出奇嘅呢 件事。諗起都嘔心呢件事。 咁 咦好咦好。 但佢哋会 面淡面淡。 我哋香港人佢哋都会都系咁，我哋真系佢系 Chinese 嘅，咁佢都觉得 Chinese 嘅。咁但系佢哋喺佢哋嘅眼中同埋佢哋心目中呢，我哋香港人同埋即系 国内 人呢，其实基本上都佢哋觉得系同一種人 嘅，都係嚟買嘢嘅啫。 佢哋覺得我哋消費能力係非常之強勁嘅。我記得我一年前，我每年都會翻去澳洲一次咁啊探親嘅。咁即係我因為我屋企人喺悉尼嗰邊，咁我記得一年前我入去某嗰啲嘅賣 supplement 嘅地方咧，佢哋係唔咁你買完嘢咪走咯。2016年咧，我就發覺佢哋多咗有個恐怖有力嘅 security 喺度咧，就係任何人都要 check 袋。 嚇！ 咁我八卦走去問下話點解 check 袋啦？因為其實佢哋啲鋪頭大，貨品多，咁又細細件，咁你個個都孭個袋入去嘅時候咧，其實你都未必即係知道有冇人偷嘢嚇。咁啊，佢哋 唔係拖劫嘅咩而家？ 唔係㗎，入到去好多時候，即係其實基本上本地人又會幫襯，即係遊客又會幫襯，海外留學生又會幫襯，咁佢哋好多時候都會即係任何，總之一出嚟嘅時候，任何人都要好似安檢咁樣咧，就要 check 你個袋嚇，咁基本上本地人就唔抗拒嘅。咁佢哋其實某程度上佢哋都知嘅，即係可能曾經有啲事發生過咁樣。咁但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喺嗰邊嚟講咧，澳洲人就唔歧視香港人嘅。大部分都唔係好歧視香港人，同埋佢哋，尤其是特別佢哋嚟過香港嗰啲澳洲人咧，其實佢哋都明白了解香港人嘅情況，同埋可能早年移民去澳洲嗰啲嘅。 即係你唔係 Mainlander。 係啦，佢早年移民去澳洲。 但係你咪去咗澳洲好耐先？ 我唔係好耐。咁但係我每年我都會翻去。 你咪嗰度讀書㗎？ 我唔係，我英國嗰邊。 我聽。即以前讀書廿年前嗰啲咧，即係黑到飛起嘅喎。 我細佬 瞓覺咧可以俾人哋淋洗頭水咁樣。 哦，呢啲少事啦，呢啲嚇。即其實呢啲係。 哇！咁即係咩多啊？咩大件事啊？ 其實嗰邊你等於其實。 蝦啲細路蝦得好。 你去美國、加拿大讀書都會㗎。即係你去，譬如去啲 boarding school 咁有一。 係咯，去 boarding school 有啲你啲 chinky 咯，又係。 好曳嗰啲人有㗎，即係佢別，尤其是嗰陣時早幾年嘅時候，早十零年前嘅時候，啲韓國嘅學生咧去到咧，佢哋有時譬如真係食大麻。 食到食到 wing 下 wing 下咁 事少啦嗰啲。 嗰啲事少咧，其实好小事嘅啫。不过问题就话而家就唔同啦，时移世易啦，即系。我初初去南澳嘅时候咧，我所了解咧最多嘅人，亚洲人咧，我以为系马来西亚华侨。咁马来西亚好多好多马来西亚人去嗰边读书，早年入咗籍喺嗰边嘅。咁但系而家发觉咧就唔系啦，原来嗰边最多都系即系国内嘅同胞。咁2008年嘅时候咧，咁其实系高峰期嚟嘅。之后咧，咁其实佢就开始，而家已经慢慢少啦。咁但系到咗上年16年嘅12月。头咧就南方航空就有一条新嘅航线直航嘅，由广州就直飞南澳，咁变咗一下子咧，其实咧又系会多咗好多， 一日 今日冇咁多， 一日死啦， 系一日班死， 系咯，即系佢会系真系多咗一啲嘅游客嘅，咁呢个呢样嘢系咁对，但系佢哋对于本地人嚟讲，佢哋即系政府嚟讲，佢哋好 welcome 嘅， 哇，消费好劲噶啦， 好劲嘅，好 政府嚟讲 好 welcome， 因为点解佢哋直情有个 announcement 咧，就话普通话系佢哋已经系第二种主要嘅语言啦，系。official announcement 嚟嘅系，咁你一喺机场附近咧，基本上你会睇到好多嘅旗帜咧，尤其是啱啱去启航嗰个月咧，就话即系欢迎你啊，喺个电灯柱挂晒支旗， 简体字， 当然简体字啦， 欢迎欢迎， 你想睇繁体字啊？ 有冇啲着旗袍嗰啲女仔企喺度嗰啲？ 咁我冇见到，即系时运高。 欢迎欢迎， 但系当即系会唔会咁多同胞喺嗰边游，即系做游客嘅时候，会唔会好污糟啦？好邋遢嘅地方？ 好坦白讲，南澳相对成个城市规划咧，就比较干净啲嘅。 就是 Melbourne 间尺咁直咁样间。 Sydney 系比较喇杂啲嘅。 去啦去啦。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即系当然啦，譬如你喺某啲地方可能系唐人街，咁始终有翻即系唐嘅特色喺度啦，吓 吓咁即系。即系点啊？ 即系你可能啲嘢比较冇咁整齐咯，冇咁干净咯，即系需要人清理打要打扫嘅，即系可能譬如特别近街市嘅地方啊，或者啲餐厅嗰度都系。 好多有 Korean town 又乜 town 乜 town 咁好多啦，唔系净系 China town 噶啦。 咁但系即系始终佢。就算譬如你喺悉尼都好嘅，有个叫地方叫 Bangtan， 咁系全佢系越南人住噶， 系咯系咯， 系好乸渣嘅，系直情你觉得好似去咗胡志明一样噶、啊，我系乸渣嘅嗰啲地方系，即系乸渣意思系相对比较可能杂啲啊，品流复杂啲啊，因为好多人早年移民过去，其实喺澳洲系噶， 系 好多系佢哋大即系游水话，甚至乎用水路偷渡过去，然之后当年澳洲政府曾经试过多次系特赦。咁佢哋入咗籍，做咗永久居民，咁佢哋咪繼續一代一代咁喺度咯。咁南澳都有嘅，都有試過特赦噶，嚇、啊。咁所以變咗就總會有啲人可能超住咗其實十幾年啊、廿幾年啊。咁但係蘇花嚟講，我覺得南澳相比起悉尼啊或者墨爾本咧，都係個平靜啲咯，或者你覺得係 peaceful 啲咯。 香港人咪越嚟越多？ 香港人喺嗰邊唔算多噶。如果 香港人 南澳，哎呦，我惊讲完之后啲人涌过去。 唔算话齐咩？你估？ 唔算多，暂时唔算多。同埋香港人过到去南澳咁计啦。我目测啦，比较低调含蓄啲嘅。尤其是反而早年移民过去嘅香港人咧，通常都好含蓄下。即系你立眼，你唔觉咧？你以为佢似？日本人啊，台灣人咁，即係佢唔會 斯 好斯文啊，著衫好簡單，好朴素啊。咁佢係有消費能力嘅，佢可能佢願意買一件好靚嘅冷衫，好貴嘅，幾百蚊澳幣嘅。不過佢好耐先買一次嘅，好耐先買一次嘅。佢哋唔奢侈，唔浮誇嘅。咁所以變咗即係呢個亦都係個特色咯。即係成個澳洲，佢哋覺得佢哋寧願花費可能係喺食嗰度啦。 最貴唔貴啊？嗰邊？ 食嘢嚟讲，我觉得系合理嘅， 合理， 合理嘅， 新鲜啦。 你香港食得多唔多餐啊？香港合唔合理啊？ 嗱，香港我觉得香港你封建游人咯，我只咁讲系，真系即系你要豪花嘅有，你要喺街扫街都有吓，咁、啊、所以我觉得又好难咁比较。不过反而我觉得一样嘢就系澳洲人咧，佢哋如果讲食物咧，佢真系唔浪费嘅。真係唔浪費，我舉一個好簡單例，點解唔浪費法呢？我唔係淨係講去食 buffet 嗰啲啊，而係好多嘅 cafe 咧，佢哋有賣麵包嘅，佢哋自己做麵包賣麵包咧。咁佢哋通常咧，如果譬如你去到大概4:30啊、5:00去臨收工前賣唔曬咧，佢啲唔係第一唔係抌啦， 啊，唔会好似香港咁样支啲番枧铺啊，洗洁精落去，然之后 系咧咁衰嘅咩？ 系啊，佢唔想人执啊嘛。 佢系点样咧？佢见到你，譬如仲有人坐喺个 cafe 里边咧，佢攞个碟嚟递俾你， 送俾你。 我 Facebook 都 po 咗张相嘅，如果你留意我圣诞节嗰阵时候，啱个 Christmas Eve 咧，咁我去到喺悉尼有个地方咧，叫做Grand Garden。咁佢嗰间一个曾经系一个旧工厂嚟嘅，咁佢哋翻新过之后咧，就做咗几个唔同特色嘅餐厅。不过有一个小农场里边有猪、有羊、有鸡、有啲动物喺度嘅，咁啊即系好有特色嘅。佢就咁样噶啦，卖唔晒啲嘢攞俾你，送俾你食。 啊、我想问，咁譬如嗰度多唔多啲即系好穷嘅，跟住就会俾啲。 其实有好多 homeless 嘅人嘅喺度，好多嘅，即系我悉尼我唔讲啦，悉尼其实大嘅。譬如你南澳里边嚟讲，其实佢好多人好多露宿者嘅，好多人真系冇嘢食，甚至乎系佢真系到处瞓嘅，有嘅。不过你唔会好定时定系喺边度搵到个甲鱼饼噶嘛？佢周围 地方大，因为 系啊。咁、你话即系但系佢嗰个，因为始终澳洲佢。始终如果你是公民的话呢，咁你始终都会有福利嘅。咁、但係当然如果有啲人可能佢唔係公民嘅话，佢係偷渡过去，咁基本上佢係攞唔到福利嘅时候，咁你就自然 afford 唔起嗰度嘅生活 嘅。税多嘛，有 10%。 但佢一样澳洲一样嘢好，就係佢嗰个税佢真係用返喺人民嗰度。呢个係好好嘅一样嘢。譬如 有奶粉钱啊， 係咪，譬如你教育啊、医疗啊，只要你即係又系咁講完之後，啲人就好想翻嚟。 有疑問啦、 咁你真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嗰邊我喺嗰邊做公民，我税重，不過我攞翻嘅嘢，譬如我喺嗰邊生小朋友去讀書，去到大學咁樣，嗰啲嗰條數係好襟計，因為如果你係海外嚟嘅話，但係你調翻轉嚟諗，喺第啲某啲地方嘅時候，其實你係本地人係冇呢個福利 嘅 喎。 佢讀書一路讀到大學都唔使錢嘅， 就你即係有好多係注定住呢樣嘢已經係啦。咁你變咗你好。有时都话你睇啲所谓咩开心快乐指数，原来即系当你有时开心快乐真系唔一定需要你好多好奢华嘅嘢，你有一个好有新鲜嘅空气，咁税钱嘢系。但有时个空即系有时我有好多朋友去咗嗰边，其实佢搵钱搵少咗，即系可能佢以前本身系佢专业可能系会计师，我有几个朋友系会计师，不过佢嫁咗去南澳。咁佢變咗喺嗰邊生活，佢錢係揾少咗嘅，行都轉埋嘅。但係佢哋南澳佢哋有個文化咧，就係佢好重視嗰個家庭生活啊。唔該你，請你五點鐘快啲翻屋企啊！即係佢哋覺得屋企家庭生活係重要 嘅。其實除咗香港度度都係嘅啦，加拿大都係。 日本都唔係嘅，日本有日本 哦，佢哋要居酒屋啫， 佢話係啲地方蒲嘅啫。但我想問一下，有我一個朋友，即係以前傾開偈咧，其實佢話澳洲係好難揾嘢做，因為佢係 professional 心理醫生。 澳洲其實講緊而家佢係偏遠城市個失業率都高嘅，相對都係高嘅。係 要高。 咁簡單嚟講，如果譬如話邊啲係所謂嘅叫專業咧，佢哋邊啲工種叫 demanding 咧，佢哋其實佢有個政府有個叫 occupation list 嘅，每年佢哋都會每半年到咧，佢要 release 一次。咁譬如喺澳洲嚟講，佢哋嘅會計師啦、醫護人員啦，即係包括埋醫生啦、律師啦、工程師包括講緊係師傅啊，或者係環保嗰啲嘢啦，同埋agriculture 農務嚇。食物 呢啲揸兜系咪你想讲？ 唔系啊，呢啲系专业啊，佢哋系需求噶。反而你调翻， 佢唔系喎，朋友 人嚟移民就呢啲。 因为其实佢哋 做律师揸兜咁样，竞争大。 系咯， 我啲律师咁有钱嘅。 唔系，我听到系另外一样嘢，因为我朋友已经系 工程师、律师，我听呢两份 系啦， 系揸兜 喺澳洲读 master 做即系 consultant 系心理嗰方面嘅 consultant。佢话系嗰边揾唔到嘢做。 系咯， 嗱，佢讲紧医疗 专系越揾到。 两睇，因为 我讲 Sydney 啊，系我都好即系悉尼，系 因为偏远城市又有少少唔同嘅吓，譬如好似Adelaide 嗰边咧，佢其实佢哋有新嘅医院系起紧嘅，咁所以佢哋咪需要呢啲人咯。反而你调翻转头，你话有一范咧，我就又唔想吓人，不过有好多人真系读嘅就系、是、I T 咧，就真系好难揾工作，真系 I T 嗰边好多人好人才， 因为佢本地已经有人喺度啦。系咪？即系如果我簡單嚟講，譬如外 <Okay. S 1> 來人想去你係 I T 專業嘅，咁你想去嗰邊做嘢嘅，咁係難嘅。Even 就算本地人都唔夠嘢做 I T 係，咁、所以變咗呢個係佢哋個特色嚟嘅，你可以咁講嚇。 但 係 我想問一下一個你要揸住個乜嘢錢先可以去澳洲移民，定還是就係話你去覺得澳洲都有商機？即係譬如你自己可以做一樣生意。 蘭蘭 咧 嗰啲。 據我所了解咧，因為講一講到移民呢兩個字咧，佢哋佢有規範嘅，即係如果你我冇個 license 咧，我講啲意見咧會俾人哋會俾人 charge 我。 唔緊要，呢度香港。 而家移民澳洲好難，你知唔知啊？ 我唔知啊， 係 好難啊！嗱，我朋友兩公婆三個女，跟住咧佢話要佢哋攞翻曬嗰陣時嘅情信出嚟俾移民局 proof 影過嘅相。 惊你假？ 系啊，我哋三个女都生得出啦，仲点假啊？ 唔系啊，因为其实有好多嘅 story 咧，其实如果你留意喺香港咧，或者喺东南亚一带咧，有好多嘅移民公司咧，其实佢哋不断咧都话或者系有啲口号啊，你唔成功我就唔 收 费。但系背后做紧一个咩嘅，玩紧一个咩嘅游戏？点解有啲人咁容易就得咧？ 系咯。 咁其實喺佢哋某啲公司咧，其實佢背後咧有一班人係佢哋啲職員咧已經係入咗職噶啦，喺嗰邊咧就開好多小型嘅公司，唔同類型嘅行業都有，即係行業 A、B、C、D、E 啦，總之唔同嘅，佢就成即係組成咗一個好似一個 alumni 咁樣啊。好啦，譬如你想過嚟移民，咁佢就會建議你哦。你去到可能話俾我係冇錢投資噶，咁不過可唔可以用技術移民去做咧？咁啊講講佢就會佢會 convince 你就叫我遊說你話，其實咧你投資移民咧會快喎，咁你知好多人聽到個快字咧，咁咪就哦咁即係點啊？咁你有入場費啦，入完場費之後咧，咁其實佢就會建議你咧就去買一個 business。你买所谓买一个 business 咧，买一盘生意咧，咁你以为买一盘生意就可以移民，其实系一定唔可以嘅。 吓，压鬼佢。 唔系呢个系个 policy 嚟噶，如果得嘅话，你好多人都冇得去啦。 咁你买身份证咯，即系。 你买一盘生意嘅时候咧，系点样咧？你系要喺嗰边嗰个雇主请你，然之后你表面上系佢嘅即系。受嘅雇員啦，然之後咧，你每個佢每月就出糧俾你，其實呢嚿錢咧，其實你暗拿底係 under table 你俾佢嘅，咁就做咗大扎嘅文件喺度，咁然之後咧，到咗某一個限期啦，咁於是乎咧，你去 run 呢盤生意嘅時候，咁你就成為咗嗰個盤生意嘅雇主，咁你就攞住呢啲證據咧，就同移民局講，話俾佢聽話，嗱，我已經有盤生意喺度啦，咁其實我已經有，我又仲要請埋本地人啦，咁我係符合曬表面上符合曬你嘅資格。但系因为有好多 case 咧，就系话，澳洲政府佢睇嘢咧就真系白纸黑字嘅，真系冇 excuse 嘅，冇灰色地带嘅，一就一就二就二嘅，同埋佢哋好抗拒你哋好 tricky， 即系有啲人好 tricky 嘅走拿嗰啲嘢，咁佢哋唔可以接受呢啲嘢，咁就因为有好多人做呢啲咁嘅行为咧，就已经系 backlist 咗，咁就佢哋永远都冇可能噶啦。咁但系呢个咁样嘅游戏咧，即系 仲有人赢噶。即系仲有人走到啦。 我 research 咗差唔多两年时间，咁我知道呢个游戏仲系玩紧，因为点解咧？有好多东南亚唔同国家嘅人咧，其实佢哋好想快脆走，不管系咩原因都好啦。咁佢走嘅时候，咁佢一听到快，佢其实佢够钱噶，咁咪抌系咁抌钱落嚟咯。好得意噶，如果你参加呢啲游戏咧，你移民嘅时候咧，你 landing 咧有人嚟接你机噶，系有埋架靓车接你噶，即系成件事咧好似一个豪华团咁样，系真事嚟噶。你隨便喺香港，你要揾試下問下有啲嘅所謂中介公司啊，或者移民公司。 我朋友咪就係揾咗呢個中介公司，寫封信又幾千蚊，寫封信又幾千蚊，佢仲要我寫，我寫咩啊？跟住我就，咁你我拍拖時你識我哋啊嘛，你要 prove 埋噶，咁啊，冇大佬講廿年前， 佢想杜絕有啲人用婚姻呢樣嘢入籍啊嘛。 但你三個女都生出嚟，仲假咁咩？ 冇嘢嘅，手續上佢都需要咁樣做嘅，即係 賺錢。我覺得嗰啲移民公司每封要幾千蚊嘅。 我就唔知，因為我冇俾過。 跟住一個 package 唔知幾多萬蚊嘅， 入場費係唔少 嘅。係喎，咁移民 唔係，但係好多人係俾得起嘅，我知道好多人，因為我有時都聽過啲講座咧，有好多同胞佢哋上去好豪爽嘅，佢哋係即係佢哋好有興趣做呢啲嘢嘅。 但係佢係個先生已經係同埋三個女都已經係澳洲籍嘅咯。 咁佢仲想乜咁？ 唔係嗰個女，即係我 friend 個老婆唔係嘛，佢就要使依大筆錢去搞呢堆嘢咯，所以 咁啊應該容易嘅，因為你已經有成 要三年啊，好似黐線。 哦，咁三年耐啲喎。 係啊，佢而家搞幾年都未搞掂。 哦，咁啊真係要。 女仔走曬。 真係好幸福啦嚇！你有嗰，你喺嗰邊住，我哋又冇啦，我哋要對住一個一穿過雲層就已經係灰濛濛嘅香港。 啊，呢個好深印象，我真係諗住我仲話啊香港都幾靚啊，原來咁點解原來不過 咁可能咁啱啦，年尾啦，啲厂咧等住系收工， 要赶工啊 嘛， 系啊， 啲 系 嘛， 啊真系噶， 系你男仔住喺香港嗰啲一年三个六十五日，得年初一二三嗰三日唔系咁样噶啫。 但系而家年初一二三，我知道好多人都要翻工噶，即系好多零售店嗰啲人都 系服务业系咯， 服务业开工噶嘛，佢哋系 服务性行业咯。 我谂广东啲厂都或者会休息一个礼拜嘅。 十日应该系休到初十度嘅，通常都系 好多都唔休 啦，好多都唔系噶啦，系一个礼拜到嘅啫。所以咧，唉，真系香港。 但你哋有冇研究嗰啲阴霾噶？ 系 咪阴霾？系咪香港 雾霾啊？ 阴霾系唔开心咁嘅，系雾霾。 我呢个就冇， 唔关土地事。 化学嘢。 我其实觉得咧，Camille， 你哋呢啲系好 specific 嘅嘢嚟嘅，即系所我系好希望你是成功嘅。有方法嘅话，你叫阿当娜帮手啦。佢 喂，有冇搞 talk 啫？嚟紧 咩啊 ？talk 啊 ，talk seminar 啊 ，talk 啊。 佢嚟啊，系之前有嘅，即系譬如我哋有出版嘅时候，就会即系再配合啲。研讨会啊，我哋自己搞又好，或者人哋即系藉住一个新书发布之名，都会有唔同团体邀请嘅，咁样都会系啦。 咁啊，希望咁多位都即系 wish you all the best 吓、嗯，尤其是 Eric， 即系我觉得你喺嗰边住真系好好啊！你听你讲咩、嗯，我听得好入神啦、啊、吓、啊。不过就唉，我就唔知喺香港住要搞几耐，梗唔得啦。 你咪搵个 搵个澳洲妹， 有冇妹妹啊你？ 又善我你哋几个啊！好啦，咁啊唔阻住李永达啦，咁啊多谢晒今日三位嘉宾，即系我真系时间太少吓，有机会再上嚟同佢倾偈。好，拜拜。 Thank you， 拜拜。